喂，你好，班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今天是阿斌来代班。台湾现在呢正在一个困难的时期，面对 Omicron 这样非常高度的传染力，我们每天都有家人在失去，很多人其实很忍耐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国民党跟新北市长侯友宜捡到了枪，在大做文章，政府做的不好，理性良性的批评。但是侯友宜最近呢对政府不断的批评的结果也遭到了反噬，很多人跳出来说新北市长你还有摘掉卡电话给陈时中，但是我都没有摘掉卡电话给你，新北市民的辛苦您可不可以站到第一线来体会一下呢？现在有遭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噬，接下来马上就要520了，蔡英文连任总统做得好不好，民调会告诉你。相较之下，蔡英文在这个跟前面的几任总统来说呢，同一个时期来做比较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国民党把这样的建户每个操会大的时候，民众是默默用行动来支持，说其实蔡政府在做事情我们也是知道，这对蔡英文总统来说当然是这个压力上没有那么大，特别是现在病例不断的在增加之中，但是还是要更好，还是要更努力。另一方面来看看朱立伦，朱立伦现在在汤圆这间现在问题很大，到底突然的突袭式的提名詹善政到底是不是好棋？很多人看法不同哦。国民党为深蓝正义兄弟蔡正元邱毅两个人看法截然不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蔡正元说呢，提名了张善政可以避免到提李玉林或者是提罗志祥各自的缺点，他可以这个相较之下没有他们的缺点，那么他的高学历啦，他之前的这个行政经历啦，以及他的人格特质等等呢，对于民进党来说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民进党现在不知道该推谁了，真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个礼拜还有一个新闻亮点，我觉得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国民党的苗栗议长开记者会，也是批评朱立伦说都没协商都没协调，直接就说要这个争取提名徐立荣徐志荣，他说竟然朱立伦国民党的主席说他涉及强奸杀人，他好的跟大家细数，他没涉及强奸杀人，是通奸而且是杀人未遂，怎么一回事？他讲的那个过程，他讲的好像是很稀松平常哦，但是相信很多非国民党籍的听了有惊点，一个他从头到尾只有参加过一个帮派，就是中国国民党哦。但你喝下来看，从这个案例，从苗栗国这个案例来看一下国民党的文化。然后呢，朱立伦他现在没有任何资源在手上的时候，他想要用这种强势作为，甘真正爱的，好好来讨论哈。现在介绍这个与会的来宾，首先就是前立委陈柏惟， 大家好 ，Thank you。 来介绍政治学教授范思明老师， 慧明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慧明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郑明凤，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郑世维， 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基层医疗协会的理事长林毅然。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谢谢林医师。今天呢到底这个疫情的状况怎么样，也要带您来了解一下，现在政府拼的已经不是说大概报告说今天80000枚70000枚，还是有一天会冲到10万人确诊啊。台湾现在要凭自己所做的这个医疗的基础实力，尽量来拼致死率要降低，控制到南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可能达得到520？总统能不能交出一个让民众安心一点的成绩单？我们来看 VCR。 把干粮、口罩和快筛剂都放进关怀包里，总统蔡英文到桃园视察防疫关怀包作业流程，亲自体验第一线日常辛劳，也再次向工作人员致谢。 我要跟大家说，大家辛苦了，也谢谢你们。最快在明天，三种也会在松山机场增加一个大型的筛点站， 汉化最快21号当初承诺的九大筛点站，渴望全部到位。520这一天是总统蔡英文上任满6周年，唯一公开行程就是视察防疫。去年同一时间，蔡总统也曾前往国军视察疫情准备，一切安排防疫优先。尽管针对防疫政策，国内有不少正反意见，总统满意度也受到新一波疫情高峰影响。然而，根据最新民调，超过63%的民众认为 为与病毒共存比较适合台湾，也等于肯定政府逐步走向正常生活的防疫方向。面对中国对台加重威吓，蔡总统坚守主权的两岸论述，约五成民众表达满意。若共军武力犯台，也有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愿意上战场守护家园。对外积极争取参与各个国际组织，疫情期间向国际伸出援手，让台湾被世界看见。上任六周年，有六成六民众都给予蔡政府正面评价。 只要我们成果能做，团结一致，无论再艰难的挑战，台湾一定能够克服。 接下来两年任期，蔡总统预告将以一贯稳健执政步调带领国人前进，继续为下一代努力。 好，我们来看看国民党今天举行的记者会，说政府是五缺五乱。国民党说呢，确诊破百万是不是520的大礼呢？说呢，蔡总统呢只会口号治国。好，这是国民党的批评。那么这个陈时中部长已经告诉大家了，现在着重的要拼的真的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平安度过这个老天爷的考验，也就是他的目标要让致死率低于千分之一。他这个目标一定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观众朋友有看那个报纸某一个头版说到没一点好，觉得台湾已经世界末日要搞了，说什么千分之一，那篇 文章是写说怎么会定致死率千分之一，千分之一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了，怎么会这样定？到底这样的批评对还是不对？发现整个是不对的，因为台湾目前为止新冠致死率是0.4%的，接下来呢这个死亡人数会这个延迟反应，但是呢这个确诊人数会持续的增加。那么阿中部长告诉大家说他会努力好让致死率低于千分之一，看看国际的案例好不好，一样是这个亚洲人来看一下，香港是8%死亡率，日本是2%，日本的基础医疗设施也是不错的了。那韩国是1%，所以要签告林医师齁，台湾现在这个希望让致死率低于1%，现在是0.4%。刚刚真歹吗？啊，想讲国民党讲的讲即卖政府已经在杀人，今仔是不是一个新闻讲几个人去控告蔡英文总统涉嫌杀人？这是什么社会哈？ 如果要控告总统那个涉嫌杀人，那所有的县市政府是不是也被他的市民控告说那个县政府市政府杀人呢？ 同案被告一起处理。 我想不能是这样控告了，疫情之下谁能够幸免嘛？那你说台湾防疫不好，当然你如果以这一阵子来讲，你说他没有超前部署，我们也同意的。但是整个来讲，世界各国的疫情来讲，你看美国，你说他这个是医疗的一个大国，他总死掉的人数都要100多万呢，他的人口才快2亿2-3亿吧，死掉100多万，你看他死了多少人？韩国感染的人口有1790万，死掉多少？23885，死亡率也加了1/1.3%。所以我想你说台湾过去的防疫成绩确实是不错，但是这一阵子确实疫情一直在飙，那你如果再讲。以 Omicron 的特性， 其实我们致死率 99.78%，对， 我们的致死率应该不是千分之零， 没有到那么多， 应该更低。真的，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一大堆确诊的人，根本没有上报，所以这个死亡率会更低的。 没有错了，那个我们就所谓的黑数了，就是黑数。 你黑数一加上去，死亡率是跟着降低了。 黑数大部分都是比较健康的啦，就是说他有感染，但是他没有重症，重症他就躲在家里就算了， 对， 他也不报了。他也不想去 PCR。 我跟你讲，我认识出来有报确诊。 有了，我们在看诊。 拢是有报下没啦？出来拢没报啦？你看你摄影有报无？ 我们在看，我们在看诊，我们知道了，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很多人现在状况怎样？ 很多人快筛阳性，他觉得说，在还去等 PCR， 我不要去了，影响我太多事了，我就躲在家里就好了。我也去隔离7天，但是我不去做 PCR， 我就不是被确诊。那他就官方就没有记录啊，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致死率是不是低于0.4%？凭良心讲， 应该是啦。不过世界各国都有一些类似的黑数了。看你筛检到多厉害的哈。如果你要普筛，每一个家户可以说强制你筛检，那当然你这个那个其实死亡率会更低啦，因为筛到了很多是所谓的健康的人，也就是说他有感染，但是他无症状或轻症的嘛。那你如果只筛那有症状的，那么你的死亡率会很高。那所以短期内可能还会稍微飙高，但是飙到一个稳定程度以后就会慢慢下降了。我看一下韩国确诊的人数 1790万，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确诊了。但是韩国筛检的很厉害，没有错，他们的筛检的比我们更广泛。所以你如果想一想，如果今天台湾要有 30% 的人口都感染的话，那我们现在才100多万、欸、我们如果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700万、欸 嗯 哦、但是预期来讲到底会不会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确诊不一定、啊、有些人说可能到十几 percent 就终止了、嗯、就差不多稳定了。 所以你觉得台湾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还有一段 路宁愿还会走。 所以没有人敢预测说疫情在短期内一个月内会结束嘛。 林医师，你主持人把旧宝宝有跨过这种大型的流行 吗？没有，所以我其实我行医已经40年了、啊。 嗯， 我医学院毕业是民国70年毕业的。 嗯， 在这40年的期间，我没有看过一个疾病快速传播那么快，在短期间内快速传播那么快，我没有看过，真的没有看过。 嗯、 以前流感在流行的时候，即使 H1N1 新流感都没有这种现象。以前真的我们要确诊一个流感，真的要好多个。甚至有些高烧什么，我们验验都还不见得那么多人有。 嗯， 那现在呢，我几乎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我的病人，好多都确诊了，都来给我视讯看诊，我就知道他确诊的、啊。 嗯， 而且他不是只有他确诊，他的朋友、周遭的朋友都确诊了、啊。啊，真的有些人真的是不想去 NPCR 就没有被确诊。哦，那所以那个其实何美香那个研究员他有在讲嘛，他说有些真的是黑数，也没有错，是真的有那个黑数。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被 PCR 确诊，你很多事情他有时候觉得他很麻烦，可能很多地方他不能去的啦，他还被管制隔离了什么、嗯、他有时候，但是我都跟他讲你一定要隔离起来，不可以跑出来。 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还是一场长期的战，说不定一个月还走不完、哦、你的判断是这样？ 没有错啦，这个大家没有人敢预言说这个一个月内就可以了，至少要到七八月了。 因为这是你行医40年来所见的嘛，哈，好。那么陈部长说呢，没有医疗崩溃啦。有一个苏医师他就说了哈，这是自己高兴的啦。他说或许病床是有空床，但是医疗人员快崩溃了。医疗人员快有没有什么解方？针对我们现在医疗人员即将有多崩溃到底？ 好，我医疗人员崩溃从几方面来讲，第一个，医疗人员也会确诊的。 对， 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接触那么多的病人，你不要以为他防护得很好，这个病毒是无孔不入了。我说到最后每个人都会确诊的啦，只是你有没有症状而已。 嗯， 所以医疗人员被确诊，他是要常被验的，他也会常去验的，他验到确诊他就要被隔离的。 嗯， 他没有人力去照顾那些病患，所以现在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如果你今天有确诊的没有关系，你医疗人员你如果觉得你身心还可以，你可以去照顾确诊的病人。真的啊，哎、欸，这个不是台湾首创的。 这好像越南啊，越南它工厂有一区专门就是确诊专区， 确诊的医护 确诊的关在一起继续上班， 确诊的医护去照顾确诊的病人。 哦， 啊，这也不是台湾首创的，这个美国、意大利那时候欧洲本来都是这样在做的。 啊，我们这样提出来，不是也被骂个臭头？ 哎、这个没有什么臭头不臭头的问题，这是不得不的措施啊。 嗯， 啊，医务人员都确诊，其实你知道99.78%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所以这种是不得不的措施的。所以第一个，医疗人员人力短缺。 嗯， 第二个，说实在的，我还是觉得 PCR 哈，是不是可以再放宽，可以不做了就不要去做了啦。 你是说快筛等于阳，要再 快筛阳了，尤其是有症状的快筛阳， 是， 它几乎等同那个 PCR 是阳性的了。 所以您今天要在这里呼吁政府，快筛阳等于阴性啊、等于确诊，要再放宽。 对， 还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呢？ 其实这个可以节省掉很多医疗人力在的，而且你看了 做一个 PCR 多少钱，那个钱拿来做其他的事情， 不要再花时间做 PCR 了，那么大的资源跟人力就对了。这次的 Omicron 虽然是你行医40年来首见的一个状况，但是你会不会害怕？ 我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已经打了3剂疫苗了，我平常有在运动，我健康状况算是不错的，我今天也快筛阴性了、 嗯、 所以我才赶到这里来。 嗯，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如果我常常去看这个确诊的死亡的人是哪些人， 是 这些死亡的人，你去看每一个都是什么慢性病啊，不然就老年人。 嗯， 我自认我没有什么慢性病啊，所以啊，因为我健康状况也不错，我有在运动，所以我比较不怕。虽然我其实我也是高风险群的，因为我也是65岁以上的人啊、嗯、 所以但是呢，我每天在看这个死亡的，如果这些年轻人健康的人没有因为染疫而死亡，那我就觉得这个病还可以接受了。 好，我相信多数的民众会觉得说啊，早晚哈难免会被感染，因为越来越多身边的朋友感染了，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是真的这是一个警示，要让我们加强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共度这个上天给的考验哈。但是呢，当然这个你执政享有资源，你同样要被批评嘛哈。郑丽文呢就骂得很厉害啊，他说台湾现在已经被美国列为最高风险了，政府还在那沾沾自喜 can't help， 这是郑丽文的批评。那么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哈，是破纪录的这个欧洲、加拿大等等欧盟、加拿大34个国家呢1504位议员挺台湾加入 WHA。 不过这次呢这个世卫还是没有发给我们哈，没有邀请我们参加，很可惜，要继续努力。但是台湾到底好不好过呢？问问看在上海相处的朋友就知道了嘛。这是李立群哈，他在上海一口气已经被关了2个月了。他这个他说关着没什么事好做的哈，吃吃喝喝比较开心。他连豆瓣酱吃到要买哈，跟灌醉哈，并喝豆瓣酱汤啦哈。伊讲阿咧会使啊，他解封之后他要回来台湾了哈，他要回台湾养老。他为什么回台湾养老？他心里清楚嘛，台湾人心里也清楚嘛，就只有国民党那些人心里清楚，嘴巴还是要继续酸台湾。我们来听听李立群的说法。 我这一生过得实在太平凡了，一眨眼就过来了。结果21岁还没毕业前一年接触了话剧社，就爱上演戏了，一路演到70了，今年解封完了我就退休了，我就回台湾退休了。我做一个良好老人，在山里头射箭、种菜、养猫。 好，这个李立群其实也带给很多人欢乐哈，他堪称是戏精啊，一路从台湾红到了中国去哈，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退休还是想回家。那不少呢也蛮酸的酸民哈，对他倒是说 welcome home， 欢迎回家。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讲什么政治色彩嘛，不会。你看不干呢，代志安呢，国民党改。民进党执政酸成这个样子，李立群他身体最诚实了，退休还是回台湾嘛？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你像有一个叫芳芳的前辈啊，他去到中国，他也认同他是中国人，他留在那边，我们也祝福。那像李立群先生，他未来会回来台湾，那他在他的演艺生涯上也没有特别去提这个他是认同哪一个国家的，我在猜他应该还是比较心向台湾啦、 啊。他至少没讲什么中国必须，台湾必须是中国的。 对啦，我如果现在一直讲他认同台湾的，我怕他回不来。好，我们等他回来之后再请他发表。不过这个其实坦白讲跟文化统战有关系。啊，这个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贴标签。李立群先生最后还是觉得要回到台湾，那你就知道现在上海的状况有多么严重。我们曾经过去看过一些灾难片，什么明天过后啦，世界末日啊，说不定未来我们就会看到一部电影叫上海2022。 好，我们来看一下齁，虽然共鸣动是人家干嘛捡刀枪齁，那深蓝的人其实现在也觉得士气如虹齁。但现在看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民调齁，这个对蔡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齁是 46.2% 赞同的，不过也将近40%不赞同齁。那么对于蔡总统就职6周年的评价齁是打了 61.55 分的齁，比起上次做的时候还多了 6.5 分。那么对苏贞昌内阁施政表现呢满意的是 45.7%，不满意的是 44.2%。 那么这个不满就是蔡总统的这个整体评价显然是比苏贞昌内阁来得好了。对外关系好，蔡总统是做得不错的，满意是 56%， 国防是 51% 满意，两岸关系是算是蔡总统的比较罩门比较弱的哈，但是满意的也达到 49%。 明凤，这个数字其实或许可以讨论一下哈。那么对蔡总统不满意的就是那铁杆的 39%好，跟他的这个整个处理国家大事不认同是一样的，但满意度两岸关系来到 49.5%， 这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有什么值得一可书之处齁。经济表现满意度 47.4%， 诶比较特别的是发展国产疫苗满意度反而是其中里面比较这个低的，是 42.5%。 司法改革最不满意 37.4%。 明凤你怎么看？ 我觉得像这份，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这个民意调查哈，就是尤老师做的嘛。那尤老师常常做民调，对于民党政府是蛮有批评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相信他对于民党政府的公正性啊。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从陈水扁总统开始看，但到马英九总统，他的第二任的第二年，通常都是糟糕的。 通常那个民调都是跌到 20% 以下，尤其是陈水扁是因为涉及到那个所谓的国务机要费之乱，所以那个整个民调是往下滑的。那马英九总统的第二任呢，就是涉及到所谓油电双涨跟这个美牛进口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台湾的总统的第二任要维持像蔡英文总统这样的高支持度是目前是没有的。 民风在看这里哈，他访问的时间是5月16号17号这两天， 对，所以 疫情正式 这就是爆发，就是89万的时候嘛。今天是下来1.8万，那昨天这个前两天都是都是7-8万的时候，所以说那然后这个所谓的 PCR 的医疗能量也被批评的要命，然后快筛能量也被批评的要命，但是他整体包括我觉得受惠就是行政院长。行政院长通常没有这种支持度啦，行政院长通常是 20% 你就偷笑了，可是现在苏院长 苏院长也不甘单的对啊， 苏院长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总统有撑住，所以苏院长也撑到了 45% 啦、所以我觉得那你总体看起来那对外关系就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有改善嘛，那国防事务就是我们的军备或是这个一些渐渐的这个计划等等、两岸关系这个你要说不满意的人当然就会永远不满意，要怎么样才满意，两岸关系真的不是说我们单方面主控的就可以满意或是不满意啊，那经营表现基本上应该都是还是满意多于不满意嘛、那是国产疫苗目前是不满意的人比较多，但是国产疫苗呢还在发展中，就是说他在 WHO 还在做一个试验、那可能是觉得说大家觉得说高端好像没有得到 HO 的这个 WHO 的认同、但是问题是整个很多的疫苗包括我们的高端也还在 WHO 审，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见得就成了定论，但是你整体来讲就说蔡英文在像这样就说第二任还可以高达61分的平均分数，对一个第二任的总统来讲已经是算是不简单了啦，那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目前为止就是现阶段的疫情，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疫情的部分我觉得刚开始有快筛，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快速的在调整这个步伐嘛，包括你快筛的数目 啊。我坦白说、蔡英文总统是有反应，有比较快速的反应民意， 对，他就是在很快速的在反应民意， 传达民意的心声这边提醒那个， 对，所以 对不对？ 对他也许说有人说 为什么民众会喜欢他，就是那个民怨在那边的陈时中部长跟底下来跟他谨慎的时尊蔡总统会先开帮人民开第一枪， 对，那你指挥中心有人比如说侯友宜就觉得他好慢好慢好慢，但是指挥中心的步伐你可以说他是稳健的，他不是不动，他不是说坐在那里我骂了半天我都不动，但是他谨慎在移动、然后谨慎在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蔡政府在第二任之后还是获得这么大的信任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所在啊。 好，还有一个新的这个民调也出来了哈，这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所公布的蔡英文总统就职6周年的满意度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论述 49.2% 民众感到满意，好，这可以对应到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对，差不多啦、 不满意的呢这个比较少一点不到30%，那刚刚台湾民意基金会是快要40%好，防疫措施方面高达 63.9% 认为与病毒共存是比较适合台湾的，要开放国家了啦齁。但只有 11.5% 偏好上海政府的动态清零措施。来范老师。 的确啦齁，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两个民调齁，一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我这边做几个解读，就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民调里面有谈到陈时中。陈时中的确他的民调掉了很多，他上个月是 70.22% 肯定他。然后现在是59.53%，再掉了11啊，所以我说这个火是烧到陈时中了啊，但是看起来从蔡英文跟苏贞昌来讲还没烧到，至少目前没烧到啊，闻到一点味道了，烧焦味啊，那因为有点有所谓的下滑的趋势，都有下滑啊，那但是没有地动山摇啊，表示我认为民众是理性的啊，民众理性。 蔡总统平均分数是上升的、 对，上升平均 上升6分呢、 那我再看里面几个，包含对外关系，当然没有，因为满意或不满意都往下走，我不谈了。国防事务满意下滑的很多，下滑了 10.5%， 不满意增加了 3.8%。那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情势更加强化，我们国防要更加强化，大家觉得这个压力要更大，要更加提升我们的国防。再来。经济表现我觉得要值得 注意的，满意下滑 10.6%， 不满意增加 7.2%。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因为上海的封城，我们的股市开始啊，也之前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好了啊，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哎，股票本来很大的期待啊。再来就是国产疫苗，我们看到也是不满意高于满意 6%， 但是我觉得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们的高端疫苗现在已经在那个 WHO 据了解第三期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可能在下个月就会公布了，所以我们的国产疫苗将会成为下半年台湾疫苗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一个重要的利器，我觉得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帮助很大，所以这点我是不太啊这个担心的。那为什么民众对于蔡英文的这个反应还是相支持高于啊不支持？因为我必须要讲，这个疫情的确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控制的。啊，我们特别是奥密克戎啊，你说什么叫做超前部署，这个很难定义。但是我们就是说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刚一开始我们5月1号这个快筛实名制的确发生了排队的人潮，大家真的很需要。但是不到一个礼拜，当超商也在卖这个所谓的一支的快筛一支180的实名制，其实那个就分流了。那你看哦，昨天晚上我们现在有4900个药房在卖这个就是我们的实名制快筛实名制。昨天晚上11点啊，有1728个是卖完，卖28家是卖完的。 所以你觉得快筛的民怨已经往下降温了吗？ 昨天还有剩下7万到8万都没卖掉。那到今天中午齁，只有337家卖完。所以你看昨天是1700，那今天到目前为止是300。表示卖完的越来越全部卖光的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民怨往下掉。 对，往下掉，这就很明确了嘛。 你觉得陈时中还能选台北市长吗？ 这点我不敢讲，但是我知道，我看到 你现在不敢讲了。 现在至少快 当然可以、啊， 至少快筛 你觉得可以？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 我跟你说，你如果整体下来是民进党都下来，那谁都会下来。 对， 那你目前比较上 他下来10%呢？ 下来10%，那你问其他的候选人有没有下来10%？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要看 这个是整体性的啦，选情就是疫情啊，疫情不好，你民进党的选情就往下掉。不管是谁啊， 还有就看就是国民党有没有得分到啊，因为陈时中会叫 有没有得分， 陈时中会下来很正常嘛。但是我们看到、哦、 国民党有没有得分， 我认为当然会有一点得分， 有一点点、 啊、一点点。 广告中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好，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就说现在这波疫情民进党是掉的，好，陈时中掉了 11%， 但是陈敏凤说不是陈时中掉而已，是全体的民进党掉。那么与此同时，到底国民党增加多少？特别是一向不碰政治哦，那个深蓝一直觉得说我看你是蓝皮绿骨吧的侯友宜最近开始捡到枪，开始在攻击政府了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真的也可以不只获得声量，同时也获得支持度呢？我们来看看 第一线紧盯疫苗接种状况。新北市长侯友宜尽管防疫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只要一提到中央，侯友宜依旧忍不住开炮。 新北市在浪头上人是否看到的问题，就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每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 接连两天炮口对准中央，侯友宜19号更在脸书po文呛指挥中心，是不是接通电话却捂住了耳朵？指挥官陈时中则赶忙澄清，地方意见不可能视而不见。 我们在听电话的时候把耳朵捂住，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在5月15号就跟各地方政府一起开会，若有机会放一下录影带，我都有非常注意的听。 陈时中喊冤绝对没有无耳不听，尤其新北治好两项政策超前部署，其实中央也有全盘考量。 那这些都不是用讲的就可以，这些都要去把它考虑周全，那实施的政策将来才不会有缺失，造成一些可能的一个后遗症。 新北主张快筛阳就确诊，中央最后采行的是快筛阳经医师诊断确诊，中间略有不同。而快筛阳直接给药也是修正为只针对3类人以及65岁以上经医师诊断才给药。换言之，政策施行得兼顾疫情控制、政策可行性以及专家评估药物有效性和不良反应，包括法治效果也必须考量。 面对这种问题，中央跟地方开始做充分的沟通，就是好的开始。 陈时中接连两天亲上火线澄清，侯友宜似乎也炮火收敛。毕竟防疫政策牵一发动全身，不是提了就能做，就怕政策贸然施行会造成反效果。 好，选举快到了哈，这个侯市长也感觉闻得到他身上蛮浓的这个政治味了哈。他讲这段话其实 这很站在人民的角度出发哦，人民这样一个痛苦，总统院长你听到看到了吗 ？CDC 我打电话没有用，请你应该下来到第一线看看，你才知道问题的所在。好，这是他的呼喊。那么阿中部长就讲了哈，中央接受意见的话呢，就变成跟着地方走；中央不接受意见呢，变成不理地方。所以呢，真的是蛮难做人的啦。那么这个针对零加七的政策哦，陈时中是又把它说清楚。他说当时是说，前面完全不拘格，会面对中位数三天潜伏期，会让病人变多。上个礼拜新北在提的时候，他也在解释了哈，打完三剂零加七，否则全部放行，前端行政压力会减低，但是后端确诊的医护面对压力。对于这个侯友宜来说，他 care 的是行政压力嘛，通知不够嘛，哈，丁丁什么拘格过来刚开始修订嘛，丁丁这是一压力。但是陈时中要考量的是全面后端的确诊医护人的压力，所以呢有控制。那么到底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争端哈，侯友宜市长呢，现在除了防疫之外，也冲到政治这一区的时候呢，不少网友也说啊，你也没有听到新北市民的声音啊，你也没有听到啊，哎，侯市长到底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听到市民的声音？ 是，真的是会演是英雄啦，真的，他真的很会演啊，也演很大。 哦、会演是英雄、哦， 没错。其实我觉得陈时中真的脾气很好，因为新北市真的做得不好。老实说，新北市现在民怨非常的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侯友宜市长他要转移他的焦点，他要让市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都出在中央，而不是他自己。 哦，是这样子。 那我要说一下，我们这里面真的乱象很多。那为什么他很会演呢？我们都知道侯市长真的非常的知道怎么样去掌握民心哦。我们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升温之前，我们看到他在讲说什么哦，他的居家防疫措施领先全台。他不是开一个记者会吗？拿出那个很厉害的防疫箱，那个防疫箱里面有10支快筛剂，有10个口罩，还有很多的物资，很多的食物，就说啊，这个好棒棒，我这个防疫箱24小时一定送到你们家里。可是大家知道这个防疫箱到底要等多久吗？要等10天。我有非常多的陈情人跟我说， 10个24小时， 没错，10个24小时都还没收到，他都解隔离出来了，还是没有收到防疫箱。然后后来我们都知道，整个新北市政府因为瘫痪，没有办法送出这个防疫箱。后来他就把防疫箱缩减成一个东西，叫防疫包，其实也不是包，里面就是一支快筛剂，给你一支快筛，然后你要自取。请问隔离在家的人要怎么自取？对啊，所以我们议员在帮他擦屁股，我的同仁每一天都帮民众去区公所去领快筛，去送到他们家，确保他们在3+4出来之后还有办法快筛出来。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乱象真的很多，那也包含最近的民怨，也有这个学校的放假的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新北市真的很严重嘛，那常常就有小孩就是停课了3天，然后回去上学之后又停课了，然后家长就被弄得非常的困扰。那这个事情其实从4月底就开始有陆陆续续有民怨，那其实家长都很希望就是就地方可以定出一个标准。其实教育部已经有定一个标准，那个是一个算是一个下限，就是说基本上全台湾可以依照这个去进行，但是它还是让各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各自的状况去决定说要不要去停课。那大家也知道新北特别的严重，所以它应该要让新北可以有这个停课的这个空间嘛。嗯。但是新北市政府完全不想要定出这个标准，它授权各校自治，结果学校的老师跟这个行政人员就被家长夹在中间啊，一直被骂，每一天接到上百通、上千通的陈情都没有办法处理。像我这边就有接到陈情人，他的小孩啊，他们一个班级30个人，这个隔离到最后剩下9个小孩，结果他还是得上课。那上课就变得很尴尬，因为变得是说在家隔离的小朋友必须要视讯上课嘛，可是在教室里面的老师还是必须顾及到课堂的孩子，所以变得说这个上课不管是学校里面的孩子或是在家隔离的孩子都没有好好的获得这个受教权。而且加上双北是不同调的，就变成是说很多人可能孩子有可能老大是在台北上课，可能在高中，那小孩可能是国中还是小学在新北，所以家长变成是说他一个在放家里，另外一个放在学校，就很尴尬。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让孩子就是不管是获得安全的这个照护，还是说是要让他上学的权益，都很乱。所以其实这个民怨真的是非常沸腾。那可是我们在议会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绿营的议员都拼命要求说你一定要改善很多措施，比如说那时候医院大排长龙，我们要求车来速，我们也希望他像高雄一样，可以这个防疫包可以去用得来速的方式领。 他都拒绝。嗯，那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侯市长的民调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他不想改变，他拒绝改变，他觉得他自己好棒棒。嗯，那我觉得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期间他开始攻击中央了，以前他是绝对不碰政治，他开始碰政治。 为什么？ 我认为很大原因是他真的想要参选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需要一个更大的声量，他必须要去抓着一个比如说总统级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批评他，那大家就会拿他跟总统比较，他就会被思考说他是不是适合当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获得了，他算这次的民怨，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政治声量。可是反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怨，其实别的县市没有这么多民怨，新北特别多，那是因为他自己真的没有做好，所以他其实也是在卸责他自己的问题。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什么不统一让这个学校好做事哈，授权学校决定哈，这个新北市政府是按你讲，要因地制宜比较合适。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新北市呢，这个都会区跟这个偏乡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一共板桥、土城、双河、新庄是都会区，共寮、双溪、平溪就不一样哈、哦。所以呢，有他说有一些学校啊，根本都无几个人确诊，伊就讲平溪的增卡所在啊，都无人确诊，你是要这回统一这个远距教学啊，处理的阿公阿嬷不要帮孙啊用电子产品啦、啊，所以因。新北市有新北市的考中啦，但是我要来问的是说，高雄整个幅员也是很广大，内门跟高雄市区也一样差异性啊，跟新北的问题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高雄就有一个统一的步骤，所以我要先请市委来回应啦。这一次侯友宜是真的扣到钱啊，这样没中央他就真的就不用做事就可以加分了。 我想哦，疫情扩散了之后，确诊人数增多了之后，新北市是属于全国最多的一个人口，它感染数也是最多的。我相信到这个节骨眼上，刚刚林医师也有讲，大家一定都会有情绪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界定讲，讲说啊侯友宜的时候啊被酸总统，或者是说啊你得被酸计啊哦，然后他就这样子用这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这一点我不能够认同。如果他是用政治的操作的话，新北市里在高窟全部都视讯上课的话啊。好，大家皆大欢喜的话，他为什么要针对于讲说七个比较都会区的，然后视讯上课，其他比较偏乡的，毕竟新北市29区跟台北市12个行政区是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我为什么讲说他不是政治操作？毕竟你这个疫情两年多以来，他如果在建议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轻车碎碎？嗯，那你今天之前柯文哲一直在批评炮打中央的时候，你看侯友宜有讲吗？没有。马起默默的做，我的共。现在疫情暴涨了，他所面对的那一个卫生所跟卫生局，他的一个这一个能力，他确实是不够嘛，基层是炸锅的嘛，但是今天为什么会让侯友宜市长讲这句话？你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鹤鸣，你讲什么？你讲啊，双北市，他只要打一通电话，事情就都解决了。哦，你讲啊，这紧张，共中央指挥中心出一支嘴。走的时候你还基层各县市都做到不死，但是我必须要讲，中央有中央的一个权责，它是整个行政一把抓，你地方当然也有权责，你中央踢给地方也不厚道，地方踢给中央也不厚道。 我觉得侯市长把自己的这个权限想得太复杂了，陈其迈就很简单嘛，他就是你这个周期就是一个礼拜嘛，那你与其就说停停上，然后一会儿停一会儿上，那你干脆全部停一个礼拜之后，你不是所有该确诊人的居格已经出来，该这个居格的也出来了吗？所以说陈其迈说这个一个礼拜是算出来的，是这样子算的嘛，因为他是公位嘛，因为你譬如说每个人确诊的话不是都居隔七天，然后你是被隔离的，只是隔离没有确诊也是七天嘛，所以你七天之后你整个学校几乎就是统一，所以说你自己这个在处理这个学校的时候你被骂死了，被骂死是因为你自己想太多了，你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嘛。 我们来听一下陈其迈的说法哈，他直接说我们决定下周停课一周，让校园群聚减到最低， 对嘛？ 几家那共 就是啊， 高雄的城乡差距也很大， 对吧？所以高雄、台北有共嘛？ 七三啊， 对， 如果全部的话就没有。但是我就讲说，以这个为例， 他不是今天炮打中央，他不是政治操作了。 哎、欸，但我要 你来讲这一个居格转型，甚至于居家照护的一个部分，你当初跟中央的透露 没有嘛？今天也是有 解释。但是你那个时候第一时间你不同意，后来你也比照 办。啊，不同台侯友也，他叫做健康没有捂起来。 不是啊， 人家隆重条例侯市长的建议。 你那段时间实施零加七，就是以塞代隔。我请问一下，没有错，行政能力这个行政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减少了，但是。医院会暴增啊，那所以说陈时中会为什么会强调说一定要有两个礼拜三加四，就是中间那个三天还要做一个过渡期嘛。所以我觉得说你地方政府，当然啦，我那几天也是在居格，我看那个台北新北也是飙很高，我看侯友也是快哭了，因为那个你居格过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卫生单位的压力有多大，他每天要打多少通电话给你， 就好像伟三讲的嘛，我的十天解隔，我刚没收点防疫包， 所以说我就讲说，你要看你人数上升了嘛。所以说你整个的一个基层他的那个能力确实是不够的嘛。 但是真的不是世伟哥讲的那样，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中央因为最近疫情升温，所以他一直在跟各个县市政府开视讯会议，那每一个县市的首长其实都有参与那个视讯会议哦。可是我们的侯市长现在是派代，那他到底去哪里？他在剪彩，他在做各项的活动，在做媒体，他在跑这个基层活动，他全心都在选举啊，他哪有放在防疫上面？他如果放在防疫，他有这么多话想要跟中央说，想要跟这个 CDC 说，想要跟陈时中说，他应该要参与那个会议，面对面的说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陈其迈画的图，他直接告诉大家哈，这会是一个高峰嘛？那接触的时间如果是几天的话，会多少人感会传染给多少人嘛？五天又会传染多少人嘛？如果在停课期间的话，大概就可以避免掉90%的传染了嘛？我现在就是两个字，安心。 对呀、啊，那你就是简单说，因为他公卫他知道七天就结束。那零加七的东西你不管你有没有去啦，那你一直都强调零加七，可是零加七大家已经跟你讲过了，你那时候新北医院的量能已经不够了，你多少人？新北当时发生多少 事件？我觉得这次疫情之下，我认为陈其迈接下来选连任，他可能会朝一个高标准往上冲、 对、啊， 有没有可能？ 其迈的 市民现在对他是很肯定 啊，我觉得跟其迈比就比较不公平了，因为他毕竟就刚好是这个专长嘛。那其实 你看那么紧客观呐、 哦，是 跟客观 是，那是咱无方便客啊，无迄讯息哦，伊那一个代志要问你，交通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是都一定爱找着人的，半暝半都爱敲电话给你，叫到袂叫，所以。你看，CDC 即马是每一工毋通用按七点的到六度的首长开会，啊讲啊，咱最近地方有啥物需求，啊，今麦啊除了这个会了，伊刷落，伊随过会甲高雄的大病院开会，啊来听地方的需求，我毋知影其他县市有安尼做无啦，但是一定这定义，伊家己就是业界的人嘛，吼，伊家己知影要含上对位，要做啥物代志，拄则好友伊到底有政治行动无？拄则四位兄讲的无唔对，进前柯文哲咧火的时阵，好友伊无咧火，所以咱刚刚讲正常。但伊即摆咧火的时阵，其实咱要观察一个重点。那我做市长啊，真正中央要害到我规个市拢烧炎啊，要害大家人拢确诊啊，病床无得够困。我甲你讲，我袂开记者会，一百作用，我直接来 CDC， 我直接来找因龙。啊，伤含伊啊！你中央要搞我的这个市民害害事，我哪有可能接受？但事实上，不是这么严重，只是小寡有民怨。啊，伊个表现讲，我敢那足体贴人民，所以来替因出声开。事实上，我来讲，伊即马争取的一张，我会记得一张记者会的内容是咧讲居格单的代志。居格单不是医务人员，居格单是公务人员呢，是公务系统嘛。所以伊是咧替伊台新北市政府的人出开，出口开。但是咱知影呐，基马迄边伊咧做的是替基层，所以即马变啊透大病院拢客满嘛。所以即马拜，我会记拜山的时阵，伊用一招叫做500个基层诊所，我大概一站式的轻重分流。你到恁身躯边的诊所去就好啊，你都免去大病院小客。好，当无大病院无小客的时阵，急诊都袂客，急诊袂客的时阵，内底病床都袂客。所以安尼靠，我都真正消套嘛。那我建议是安尼，侯友宜先生如果市长未来发脾气之前，打个电话问一下陈其迈。如果你不喜欢陈时中的话，或许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林医师，你在基层看到最多了嘛？侯友宜现在为什么这样忍不住了？是因为业务量太大了，受不了吗？ 其实不管你做什么政策，一定都有人批评。不管假设新北市说实施说一律停课一周，我相信也一大堆家长打电话去骂啦，说什么叫我们停课，我们小孩子受教权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叫我们停课？那我们小孩子停课，家长就要。家长要停班了、啊，他不能上班，他要来照顾小孩子，那怎么办？所以他也会有这些怨言的，一定会有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气头在气头上啊，这个实在是说， 说实在，我觉得大家这一时候要相忍为国了。其实当地方要攻击中央的时候，地方的人民也会攻击地方，就会变成有样学样。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那目前疫情之下，其实你看啊，三加四有人批评，为什么说三加四？那你第四天就没有病毒了吗？好了，现在零加七，你第一天就没有病毒了，你快筛阴性就表示说你身上没病毒了，一样有这个问题存在。好，那你就好，每个人都关十四天，照常有人批评说为什么要关十四天？明明这个病毒就这么轻，为什么要给我关十四天？大家什么都生意都不要做了，什么都有钱领吗？哪有那么这样子做？ 都 有 啦， 都有人讲话啦，是不是？啊，就是本来施政就是找一个平衡点嘛，你找到一个平衡点，说这样比较好，就好了，就已经不错了。你哪可能都全部都好？那或者是都全部都坏？不可能啦。所以，我想哦，其实，在这一段期间下，大家都在气头上，我们可以想见的啊。批评来批评去，当一个人批评另外一个人，就有人去批评他。那今天侯友宜这样批评中央，大家又要批评侯友宜了，所以就被人批评来批评去，冤冤相报何时了了。 所以我准备请告四位哈，这次这个侯友宜是让他改变了不同的策略了哈。那么有人觉得这是2024的起手式吗？因为他包括连那个第一支的炉边夜话，也仿照了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用炉边谈话的形式跟市民来进行沟通。他是不是下一步？哎，他会影响到朱立伦吗？ 没有，我刚刚就慧敏，我刚刚就讲，我刚刚就以那个停课的一个事项为例讲说，他今天这一个炮打桩，他不是为了这一个2024或者是2022年底的一个选举，纯粹就要像刚刚林医师讲的，你这样的疫情爆炸了之后，大家都有情绪嘛，大家一顶弄一共嘛，啊，你共一，一共一嘛，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讲说，这不是民众之福。那你讲说侯友宜他2024的一个部分，我个人接触的，好、哦，我个人接触我的认为。还是以连任为主， 目前 对，还是以连任为主， 因为柯文哲就摆明了，他要2024绝对不会缺席，啊、所以他现在就毛起来、啊、利用疫情打中央。 柯文哲以能林做高林的啊，爱进京都不要台啊，这大家都知影。 所以， 但是你说以侯友宜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讲起来五羊看羊啊，你第二任你若连任的时阵，你啊刷连续做不几年，你就搁要选总统，啊，你是不是叫我讲、对不对？你一点跟我讲，这也是包袱嘛，没有错。他在新北市做了八年，做了八年的副市长，然后市长四年。啊，所以你讲第二年的市长，啊，我做了几选调了，啊，我就宣布讲我要选总统，啊，你敢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好，广告之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朱立伦哈，朱立伦还是用以前这个国民党主席是很老大的心态，强势压境提名的做法，引发蛮多的争论的。但地方真的有条件来跟他 PK 吗？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看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连下了几招他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棋，结果引发的反弹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忘记了现在国民党主席不是给资源的老大了，他应该要有更多细腻的操作。所以呢，不管张善政这个牌是好牌还是烂牌，总之他的手法让很多人都是很生气的，还说呢有可能是火烧全台式的被歼灭，有没有这么严重？我们先来看地方的反应。张善政他想要拜访吴伯雄，吴伯雄说等为公共的等很好，以疫情为理由，他想要拜访议长，议长目前狼不杀素汐，所以呢这第一波下来，更何况是罗志祥，罗志祥公以民调一根压陈时中啊，以民调一根压国民党所有的对手了，这个殊不知朱立伦还是不提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 TVBS 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那么我不但在党内第一，成了一份迟到的礼物。 秀出民调第一，但罗志强脸上没有喜色，因为国民党决定桃园市长由张善政出征，所以就算这份由桃园在地政治团体委托 TVBS 做出来的民调显示，罗志强不管是对上陈时中或者是民众党的赖香伶，他的民调数字都领先。不过现在对他来说，民调优势全是梦一场。 还记得四月初朱立伦要求我不得宣布参选桃园市长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豪迈，对朱主席做了两个保证，我透过两个月的努力 TVBS 民调，证明了这两个超高门槛我都已经越过了。 张善政空降要选桃园，国民党中央说了算，完全不管地方上声音，这行为可激起桃园议员怒气，拒绝张善政来访。 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突然来一个，找一个张善政要来选。过去在桃园市努力的这些民意代表，他们算什么？ 中央执意要你安排张善政的行程， 我不会参演。 议员气得跳脚，要一起串联抵制。桃园议会国民党团总召徐清万就在 LINE 群组上要大家拒绝党中央拜访，黄靖平就率先回复朱立伦办公室有致电，但他不会回电。叶明月也加码表示，地方里长现在不止退团，还要投靠民进党。 我的方向已经背离民意太多了，那我们也听到很多里长同志就认为在这一次啊，可能会酝酿出走他。 眼见地方强烈反弹，张善政找上吴伯雄帮忙背书，希望可以和地方要角沟通。只是吴家虽然曾在桃园创下辉煌政治史，但近年来风光不再，究竟是否能透过吴家和地方基层重修旧好，外界都在看。 好，这个整个桃园市长的选群布告间哈，连我都忍不住要同情罗志强了，怎么回事？他的路怎么这么坎坷，马基腾马基也辞掉了市议员了，马维基杯主马一个基杯主啊，自己设的门槛，他号称都已经赢了哈。他说党内互比，他第一名，跟陈时中对比，他也赢了。为什么还是要让张善政出来？到底为什么哈？不过刚刚明凤有点到说这个民调怪怪的，怎么个怪法哈？来看一下，罗志祥赢陈时中3%嘛，鲁明哲赢陈时中5%嘛，那个万美玲赢陈时中3%嘛，吕玉玲小输陈时中0.3%，所以这个民调是他拿来说自己过双门槛的，这个民调是怎么回事？全部的人都赢陈时中，陈时中有那么弱吗？ 我们刚好认识一个做民调的人嘛，他拿到这份民调，他就说哦，连吕玉玲都可以赢，都可以 跟 PK 陈时中，那你真的那真的是。那真的是所向无敌啦，那桃园就不用闹了，随便派一个人出来可以打败陈时中了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民调到底是怎么做？而且是从他做的期间呢，很久，好像是5月9号做到5月17号啊。民调做那么久很奇怪啊。然后你现在是这个疫情正爆发的时候，那你这个整个这个怀疑啊，怀疑这个样本数里面绿的绿蓝绿比例不符合现状啊，你才会变成说连吕玉玲民调平常这个党内互比的时候只有 10% 的人竟然可以赢到跟陈中赢到差不多20几%这样子。我告诉你不要说外面也不信啊，党中央也不会采纳。所以我觉得 所以他这个双门槛是自己说了算。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他民调可能有提升没有错，因为这样一吵没有提升也太糟糕了吧。但是他有没有提升到跟这个所谓的赢陈时中赢了3%，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那也轮不到他啊，因为卢明哲赢5%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参考就好。那主要就是说这个主席在派这个人的时候太丑陋，所以害你都要同情罗志强嘛。 对，我真的同情他了。你觉得问题出在朱立伦的 出笼。对，如果你不提名他你早点讲嘛，然后你不要叫他辞议员然后去买房子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就觉得好像哦好可怜哦，都被突袭这样子。那其他人像吕玉玲啊，或是那个邱医生也是 keep up 的啊，然后全桃园都已经要翻天了。都沸腾啊，这个叫党怨沸腾啊，就是整个就是要找朱立伦算账的感觉。那我想你朱立伦到底是在害张善政还是真的要帮张善政提名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你把所有应该要支持张善政的人都提前得罪光了，帮张善政制造一堆敌人，全国民党的桃园人都是张善政的敌人，请问你要张善政要怎么选嘛，然后你这个本次朱立伦操作的东西都会有罗生门，很奇怪 哦。 他这招真的蛮厉害的。 对，然后他这个出来之后，人家就去问他说：“哎，他不是说这个韩国有推荐吗？”党中央很确定的跟一个人讲，那个人是议员哦，跟他讲说有韩国有推荐，然后呢，而且韩国也会有动作，结果有真的韩国瑜真的有动作，就在脸书上面写说。他前一天才接到电话，然后呢，请朱立伦多多沟通， 这个桃园地区啊，这个朱立伦你到底是人家有推荐吗？人家有推荐的话，朱他怎么会说我前在电话中 是说有给他一个名单呐、啊？ 对，他是说 韩国瑜有给他名单、 啊。对啊，对，但 是 你对名单有这个是 T 台自己讲出来的，那 T 台应该是那个浅秋他们有讲，就是说可能有建议一份名单，但是。我主席要决定这个是谁的时候，我事先有没有跟韩国瑜再讲一遍？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然后他党中央就解读说，这是韩国瑜推荐的名单。那问题是你韩国瑜也许有推荐，但是你整个操作方式，你当然帮韩国瑜当然知道甩锅啊，只好叫王显秀出来甩锅嘛。你这样也这样推荐方式也不对。我跟你讲，就是拿云林县民进党来讲啦、大家就看好是刘建国了。可是另外就是说那个苏志芬他就是一直两边不合嘛、那刘建国就一直说我没有要选没有要选，可是突然有一天民进党中常会里面就提名了刘建国，那奇怪刘建国不是不选吗、那你知道这中间在做什么？当然就是在安抚苏志芬嘛、所以你苏立伦你在做一个党主席，而且你也不是这个政坛的小白兔，你在政坛也混这么多年了，然后连这种起码的沟通，然后连邱毅胜也是罗志祥打电话告诉他的，那你不是觉得很好笑吗？ 邱毅胜得知张善政要选是罗志祥告诉他的， 是罗志祥告诉 他 的 朋友了， 对他们俩已经是好朋友了，就互通消息。 本来罗志祥是张邱毅胜不能接受的人选， 对对，然后两个人互相是敌对的，然后后来呢，发现两个都被卖了，被骗了，变成罗志祥打电话给邱毅胜， 所以朱立伦一秒就整合敌军了， 就帮敌军做整合了，所以这就是。朱立伦就不晓得在做什么，而且这种事情不止发生一次，他上任主席之后发生过非常多次。 汤圆高人，国民党的这么多，这么多高人，结果不得张善政突袭式征召，现在连里长也不满，里长有爆发集体退党潮，桃园市的国民党团总召说拒绝党中央拜访。那到底有几个里长要退啦？数十位啦，说要抗议啦。然后呢，这个是党团的总召在群组中表示说，做法太不尊重地方了，党中央 要来的话请大家拒绝，呼吁大家拒绝。吕玉玲哦，直接说党中央是刻意隐瞒，跳过机制，令人无法接受。那会不会脱党呢？他说决定后再告诉大家。他跟议长绑在一起了，说跟议长是同样的心情啦齁。那么张善政有说他先找吴伯雄了齁，但是吴伯雄说疫情的关系齁，不方便帮他抛头露面齁，等团队出去雏形再来帮他画龙点睛。他现在先找吴伯雄，等于我嘛是干嘛出去个找吴伯雄，我是有好还是不好嘿。吴伯雄帮他儿子吴志扬选拢无酸掉啊，现在搁找要创啊。 上大的其实不是吴伯雄啦，是徐正伟因爸啦。哎、欸，你这改这个局其实是傅昆萁后边在冲，傅昆萁 这个又有傅昆萁的手在后面。 徐正伟是因太太花莲县长对不對？徐正伟因爸，其实徐正伟是出身桃园平镇的望族，他爸叫徐正兴，过去是那边的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籍的，所以其实徐正伟娘家在桃园是有利的，所以这改，然后又所以这次就扯到傅昆萁。那傅昆萁什么不会，他摆定这种地方拍戏，已经叫我爷的红花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朱立伦就知道傅昆萁可以帮他处理这件事情，虽然做得非常的粗糙，大家都说怎么你好歹也沟通一下，刚刚大家都讲对不对？可是至少你看到一件事情，国民党的主席回来了。朱立伦从去年选完主席以后，到底有没有人把他当主席过？到底有没有人讨论过这个人？他那天礼拜三下午开那个中常会，那个神采奕奕的，他说不是你想选就能选，嚯、他那个气势啊，瞬间你觉得他真的就是国民党主席。那为什么朱立伦用这一招？但人家说朱立伦你用这一招也不是说不行，我立马不要牺牲掉，这里面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小强嘛。就为什么偏偏等小强礼拜五跟柯文哲见完面吃完了那个议员以后，所以有人网友就说为什么要等到今天呢？然后就是说要等你辞议员啊，哈哈小强， 太狠了吧！ 小强不可怜，小强这里面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小强，而且小强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什么？有人说那罗志祥要不要回去？他第一个他已经议员辞掉，而且第二个他也找了接班人，就杨植斗，本来就要选他那一区，所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啊。那你朱立伦为什么要玩这一把？其实我跟你讲，朱立伦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这一只手，他其实那个说法用古代的说法叫做一桃杀三士。春秋时代人家是用两颗桃子杀了三个大将。朱立伦是用一个桃园杀了三个，镇住了三个，哪三个？桃竹苗。他今天镇的不只是桃园哦，桃园镇住的是议长邱毅胜跟吕玉玲以外，他还镇了哪里？你要了解，他镇了新竹市。其实新竹市的状况跟桃园很像，新竹市议会在去年就推出了 国民党议会就推出了林根人，他们经过民调，有林根人是第一名。然后林根人在去年新竹挂了好多的看板，嗯、然后包括连他们的议长许修瑞都支国民党籍的，都支持林根人。结果林根人一直等着朱立伦的眼色，朱立伦到现在你都不要说不理他，但是都没有给他一个，就是说到底要不要提名他。嗯，他们都整合完毕了。那同样的道理，苗栗也是一样。苗栗大家都知道，最近最红的那位中东锦嘛，就是说杀人、啊。什么叫杀人？就是划过一刀，然后肠子流出来，轻轻的，这个不叫杀人，这个叫轻轻的伤害。那中东锦也是一样，桃园县国民党议会也整合完毕，所以其实也在等朱立伦的一个眼色。可是其实朱立伦知道一件事情，嗯，提名这三个，包括像桃园、新竹跟苗栗这三个的共同特性什么？你知道，他们的票就只有国民党的票。讲最难听的就是这样，现在的选举不是过去的选举，现在的选举是你要能拉到年轻人跟中间选民，那你自己说他桃竹苗这三位虽然不要说怎么样，可是他拿出来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拿到中间的票。所以我就平常一讲，这次我要帮朱立伦讲一个话，如果这个提名那么简单的话，那你们都整合好我就提名你就好，我也不会被骂啊，我就不会掉啊，这问题就出在这里 啊。鲁明哲不会掉，那鲁明哲嘛不会点不会算啊， 所以他要赌一把， 他在等征召啊。 对朱立伦来讲他要赌一把，朱立伦我讲难听一点啦、啊、对朱立伦来讲、哦、他这个是 nothing to lose， 嗯，什么意思？你现在怎么是主席嘛，根本没人把他当一回事，嗯，那反正你现在有空啊，所以空啊你对、哦、他不如现在就用这样的方式，你们今天骂我给你得搞吗？ 所以你说他重振雄风了就对了， 只要我年底赢了，只要我年底桃竹苗这三个地方我都拿下来了，你们跟我讲什么、嗯啊、我就是真正的老大了啊。 他是赢啊是不赢啊，张善珍、 欸、因为张善珍这个人基本上他就是你说他有没有什么优点看不出来，但是缺点好像也不是很多，所以对于乃共这个人摆在那边，然后之后透过马英九也出来、欸、马英九都出来压的，小强鼻子也只摸摸，然后韩国瑜虽然说 没有说哦事先瞧好，可是韩国瑜 马英九只有祝福哦，他也是前一天才知道哦，他没有背书哦。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啊，难道马英九要支持吕玉玲吗？难道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大家 他也是前一天才知道、哦。 我觉得张善政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最大公约数，对这些大佬来讲，所以最后他们透过摆平的方式，所以大家会嘲笑朱立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合理。但是经过这一波以后，我觉得也许最后如果大家到年底朱立伦了这样也 啊，那他真的就是我们只能说他是先知啊。 好。严宽恒这时候干嘛来凑热闹啊？严宽恒他批评朱立伦一心在卡罗，朱立伦干嘛一心卡罗啊？只是他提名的时间点真的是太粗糙了，罗志祥现在什么都没了，会不会真的被他逼到高雄市去选市长？ 假死哇！我跟你讲，他如果去高雄市选市长，绿营一民代一片欢呼，我不骗你。嗯，概念是这样子啦，罗志祥也好，刚刚提到的傅昆萁也好啊。一个其实就是坦白讲，我觉得既然你今天要在国民党，你就要知道国民党它的党性跟它的特色。我还记得在罢免案的时候，罗志强是每天哦每天发文，然后还有赵少康，还有一大堆有没有的，他把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什么我一千块去赌，说把我说成赌博，没有前科说成赌博，我都不介意，反正那些都过去。哎，问题是傅昆萁是什么？他是炒股案刚关出来，你却对他一句批评都没有。来来来，现在他就拐到你了。他现在就派一个人，你要选桃园的，我找一个人去跟你选啊。嗯，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国民党，我认为哦，民主时代最大的武器就是民意。那朱立伦今天是一个弱势主席去做强势动作，他党内必然会有反弹。他如果今天是一个强势的主席，嗯，什么四个人，当时四个人在选的时候，甚至第二名那个叫什么名，张亚中是不是？嗯，声势都比他好。那个时候你跑出来哦，很不小心选上了啊！选上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干嘛？罢免陈柏伟，罢免陈柏伟之后被我告到，然后消失在镜头面前三个月，然后现在又开始再来弄这些事情。他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弱势的党主席去做强势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反弹。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国民两党在举办党内初选，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要选。你看民进党就是一群人扔扔扔花开心心，然后到处大咖站台，然后吃美食然后来阐述我自己对地方多有热情。国民党的初选就是拿一把关刀互砍，然后砍到这种你看这个不是议员初选呢，你现在看镜头前面这几个都是立委呢，嗯，你砍到自己的立委在反自己的党主席，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神操作，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会让一个政党连党内的民主都产生问题？哎，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你朱立伦今天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怎么样的征召方式？ 初选在台湾大概就三个方式，一个叫民调，一个叫征召啊，一个叫做协调。所谓协调就是很多人要选，我们找一个人出来；征召就是没有人要选，我们找一个人出来。哎，桃园局是很多人要选，那你应该是协调。协调就是你们每个人意见都很重要，然后我都参考完之后，找一个方式大家都可以吞，这个叫协调。嗯，他从头到尾都用征召这两个字，意思是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人要选，我看不到适合的人呐、啊。嗯，不管罗志强那边凄风惨雨啊，然后呼天唤地，没有啦，我没有看到罗志强啊。从一开始说罗志强不强，有没有？然后再来说邱医生不喜欢他，然后所有的理由就是要把罗志强卡在桃园城外。罗志强也没有什么好可怜的，我跟你讲，罗志强是早早就宣布2022要选台北市长的人，他现在都好像跟台北市没有关系一样，两米啊搬厝，两米啊买厝，两米啊刷所在，两米啊洗衣丸。罗志强是一个从头到尾就没有诚信的人，他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朱立伦给他赎罪，哦，讲到十点，朱立伦给他赎罪的机会就是你回台北市跟蒋万安初选，你看2022的那个选举就没有跳票了，没有食言。第二，你的桃园的 初选呐、啊，哪里有办初选？ 我跟你讲，全台湾现在对罗志强最好的就是蒋万安呢，打港的高额乐呢，吼、哦，这个 希望他赶快离开台北城。 对，等他回去，你看蒋万安会不会再继续额乐他？第二个，他桃园是买房子了，张善政刚好那个降落伞卸下来，也要找个地方住，你的房子就直接卖给他，不然你就只剩罗志强第二条出路就是去当杨子斗的助理。就只剩这两条路了，对啊，所以你朱立伦把自己一个看起来是战将，你如果全民调照罗志祥的讲法，全民调的话，照罗志祥的讲法，他现在出现了、哦，他要来当桃园市长候选人了、哦，结果你协调搞到大家山崩地裂，罗志祥没有出路，我不太理解国民党到底是希望自己的政党塑造成什么样的形象，跟制造给民众什么样的意见，所以从初选。民众其实就在观察一个政党怎么样的去处理党内的纷争，他未来才有办法代表这个政府跟国家来处理这个社会的纷争。那如果连党内的初选都搞到坦白讲就是几个立委加一个声量很大的这个台北市议员大规模的分裂，那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去说服民众，他未来可以担起这个城市首长的责任。 好，那个刚刚义中讲了哈，一桃杀三士嘛，这一桃杀三士就叫镇住桃竹苗，是不是？桃现在先征召一个完全没有渊源，大家吓一跳，只有在渴望园区里面工作过的一个这个张善政。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苗这个地方平常大家把它当成苗栗国嘛，反正就是长久国民党殖民的嘛，自成一格的嘛，齁。结果呢最近开了一个记者会，非常经典之国民党的提名文化。这个议长说一世人郎主出席搞就把自己有参加过一个帮派叫做中国国民党。我们来听听他记者会的内容。 朱立伦主席下来的时候告诉了我说我有强奸跟杀人的前科，会影响整个党的布局跟选战，这样的抹黑跟造谣是我不能忍受。杀人的部分哦，我想要把罪讲得重就变杀人，未遂两个字不说，因为那天是其实是我们一群同学会，那同学会两帮人马打起来，因为对方人多，我就顺便吧台拿了一个西瓜刀划破了肚皮，当然严不严重，很严重，送到医院的时候，因为那个内脏都快看到了，这个肠子被缝了十几针，可是好在是轻伤，但是以当时的法律，这样就变成杀人未遂，而且也被判了罪，也坐了牢。我绝对不是谣传的黑道，因为从我读书成长到现在，我只加入过一个帮派，叫做中国国民党。 帮派哈、哦、叫做中国国民党，我很久没有笑到那么开心了。这个肠子坏了，在苗栗只是轻伤，哎，年轻网友说昏倒了，整群混一片。 我跟你讲，最近那个整个网络声量最高的就是中东情。本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原来中国国民党在苗栗县要整合出一个候选人叫中东锦，这么转世改龙怎样？大家都知道，而且知道苗栗的杀人的那个情况跟外面的是不太一样。 肠子外露在苗栗时期， 所以我平常已经讲了，人可能都有过去。那中东锦，你说你就出来开个记者会说哦，过去曾经有一些前科，那这个跟东西可能年少轻狂不懂事，你这样轻轻的带过去哈、啊，大家也就算了。哎，平常讲国民党。真的在苗栗哦，真的皮科 很老实， 皮科西瓜、莲雾、芭乐都会上。可是问题是你这样一搞下去哦，我跟你讲，平常讲我问了朱立伦，我也不敢提名他了。就本来还想说算了，就提，对吧？我现在看，难怪最近国民党说是不是要征召前县长刘正宏回来，被总统也那么一搞，我觉得苗栗的问题可能还比桃园还大。 所以你觉得现在台积大掉啊？ 就大掉，这怎么选啊？ 怎么一回事啊？你哪不被永桥的呀、啊？你们。 主席很忙哟。 没有，慧敏，我必须要这样子讲啊。这一次各县市长的一个提名是由中常会通过，由选举对策委员会他们去做征召提名的。那大家都或许会觉得讲说，哎，阿弟都用民调的后啊，一中刚刚讲的很好。我讲起，我若做一个领导人哦，我若规个啊，互恁去抬啊，啊抬赢，恁民调高的啊，安尼我讲起到年底，你若袂赢的时阵呢，哎，啊，党中央、党主席，第一个被喊下台就是你啊，你要负成败的责任。嗯，但是你说， 我真的很想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议长？议长哦，他是议长哦，他不是 nobody 哦，他主席跟他讲说，你就强奸杀人啊，他说没有，我是通奸伤人。 你说以桃园这一局来讲，张善政院长， 你怎么不回答苗栗议长这一局啦？ 我虽然讲啊，我同意我这样讲的。你桃园这局你若无弄好的时阵呢，你不是只有影响桃竹苗，你会不会影响全局？哎，过去桃竹苗是我们蓝营的大本营嘞。嗯。啊！你今天去到地方的时阵呢，啊啦，这个议长伊嘛想要选，结果的时候人讲部分，结果你讲这样子，我讲是啊你，这个我也不晓得怎么讲，因为以我做过候选人来讲，你形象安尼无的时候，你叫党中央要哪个体力的？嗯，好啦，那你今天真的你党中央你真的没有一关，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我要讲桃园，你桃园没有处理好？你连带影响新竹苗栗甚至于全台年底各县市，我公摊北回党中央还是要对地方的这个协调整合还是要好好的去做啦。 我觉得中东锦真的是个人才啦我觉得真的不能埋没他，我一本来没有人知道，哎，苗栗的事情很难变成国台湾全国版面，哎，然后这个默默无闻的议长一夕之间，哇操，全台湾人都知道了，太这个太伟大，对于行销苗栗绝对是很好的一个行销专家。 哎、欸，我没有放这个 VCR 的时候，你都对他没印象，对不对？ 没，我还不认识。 我刚刚要 cue 他， 所以我认为啊， 奇妙的样子。 我认为中东锦脱党参选啊，脱党参选。那我不知道，就跟那个徐志荣 PK、欸。哎，但是呢，哎、欸，民进党在苗栗过去是沙漠，搞不好这次有机会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不然苗栗选举太难看了，每次都是国民党当选，无聊的要死。然后国民进党也没有什么人要去参选、嗯。那我觉得这是把苗栗给炒热了。我觉得这对台湾民主政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东锦用他的牺牲换来了这个苗栗民主。 对对对对，而且苗栗未来可能会成为观光，等到解封之后会成为一个观光的一个重镇。但我不要讲这个张善政啊，张善政到目前为止，我必须要讲，我搞不懂。我当然我最有人提名他去选这个桃园市长，他到现在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张善政为什么要选，我要看到大家排队。哎，请问这是个理由吗？ 张善政排队他不忍吗？ 张善政，我觉得台湾一般人真的对他印象不深啊。因为他过去就是他就是一个高科技的 Google 啊，宏基啊，一个经理人。后来呢，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他这个气商重振啊，当过科技部长。科技部长一般民众实际上也蛮遥远的啊，当过行政院副院长，好，唯一就当个行政院长长当了四个月。然后后来跟韩国瑜一起选总统。所有之外，他有什么个人魅力吗？他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科技人嘛。他跟民众，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隔阂，他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我不能说傲慢，就是那种就是接不了地气啊，就感觉就是跟地方也没什么互动。然后他现在一来桃园，第一个就得罪了所有的国民党的桃园的市议员，特别是邱义胜。 看到张善政抵达，院方代表赶紧上前迎接，主席朱立伦、核心幕僚江俊廷也陪同。这是张善政被国民党征召出战桃园市长后首度曝光镜头前，三立独家掌握张善政整合桃园地方，20号到桃园敏盛医院拜会国民党前桃园党部主委杨敏盛。 你今天是来先跟地方聊聊的吗？ 对，来请假，先请假。对， 那后续之后会跟这个议长见面吗？ 罗立松。 那吕玉玲部分或罗志强的部分呢？ 从张善政回答中听得出还在努力跟桃园议长邱义胜如何破冰。据了解，张善政跟杨敏盛深谈大约1小时，与会成员包括议员林正贤、朱贞瑶以及谢龙介侄子桃园议员参选人谢克阳等人。谈话内容是要想方设法拟平突袭空降造成的党内怒火。 院长刚聊的还好吗？ 聊得很好，谢谢。 聊了什么？ 我在说话， 讲一些方法，比如说议长要找谁一起去，立委要找谁去拜访啊，拜访以后然后再找自己的议员啊，议长。 桃园这几年外来人口很多啊，不然青埔啦啊，不然这些啊，很多大园啊，很多外来人口，所以他也不跟你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派系 是有关联的，反而是新的这些市议员，新的他们的这种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当中。所以我真的觉得国民党还用老的方式找一个张胜仗来就觉得可以当选，我觉得是太过乐观了。 好，王伟汉哈，这个政治观察家他说哈，输的可能不只是桃园，而是全台失火。为什么全台失火呢？他说罗志祥这个红糟蹋个这个险哈，都辞掉市议员了，继续个糟蹋哈，全台抢粉都会这个反扑哈，这是他的看法。那么朱立伦空降战胜阵，连深蓝都摇头哈，这个短暂的从政生涯没有可谈的政绩，唯有这个战友杀战友是最血淋淋的哈，这是正义兄弟里面的邱毅。他说张善政从政前是美国网络公司的高阶主管，算 CEO， 受到马英九赏识，短短几年内由政委、部长、副院长，2016年初国民党看守内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行政院长。不过检视他短暂的从政生涯，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谈话的政绩，没有可以拿来谈谈的政绩，可以算是马英体制用人的范本。2019年他扬言选总统，但是旋即担任了韩国瑜的副手搭档，大选过程里面一无建树，二是失言争议多，三是炮打党中央，韩国瑜最终惨败于蔡英文，他不算罪魁祸首，也要承担一些责任。跟公公去拍听呢，邱毅共哎，然后他说呢，朱立伦就是一个装模作样的权贵子弟，根本不堪大任，尤其他一遇到压力就慌了手脚，只会把事情越做越糟。这是邱毅的看法。 正义兄弟闹意见了，人家蔡正元很支持他哎。 对，蔡正元呢列十个理由挺朱的决策啦哈。那么关键他是说哈，因为目前打开龙宫国民党那么多人才，对不对？为什么不用找一个空降的？他说客家人不接受从未住过桃园的罗志强。闽南外省人不接受学历背景比较单薄的吕玉玲，提名现在是僵局，民调只会更僵，需要提名第三人打破僵局。他说张善政博士，科技专业，大学教授，国际企业高管，客家人特别喜欢这种人选，而张善政呢，民进党会不知道怎么提人，也不知道怎么攻击，国民党省事很多。真的吗？ 坦白讲，罗志强本身就已经是从台北下去的，你还有办法在空降上面再搭一个空降，是什么花式跳伞？你怎么有办法让人家觉得你的决策都是要在台北城里面决定？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韩国瑜跟朱立伦最大的差别就是，韩国瑜对地方派系是非常尊重。他自己是从云林系统出来，然后他到不管是这个我们台中的严家，或者是到花莲的富家，你都可以看得到他诚恳的态度。他虽然他的身份上他不是所谓传统的地方派系出身二代，但是他愿意弯下腰低下头去尊重这些所谓过去在国民党成长时期跟这个中央地方分进合集的地方派系，跟朱立伦很明显的差别嘛。嗯，你今天要去桃园选，你怎么样都是要跟那个议长讲好啊。议长不管主意谁，你想要干嘛？而且明明你看邱医生他也不想要罗志强，你可以跟邱医生一起提一个人选。嗯，你又把他搞到罗志强也不是你的人，邱医生也不喜欢你的权利。哇哇，然后之后你已经电视大家弄得那么看，你私底下还要再去瞧，我认为这个都不是最好的党主席该做的方式。像四维兄在地方一定就是比那种好像电视才看得到的朱立伦啊还是罗志强来的更得人和。但是他们可能缺少的就是空战，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地方派系，比如说我那边是严宽恒，他就跟韩国瑜必须绑在一起，因为他需要空气的选票。可是绑在一起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嗯，所以国民党我认为包含朱立伦，你自己本身也是地方派系把你拱上去的，如果国民党想要继续生存下去，不是形式上把中国国民党改成台湾国民党，你要真心的把这些出身台湾为台湾想本土的派系的这些国民党大佬们，真正的才是把他们奉为座上宾。如果每次都遇到就你啊，你都不是台北人啊，你都较装卡啦，你都较细汉，我都要用台北的观点甲恁啊。嗯，我不认为这样子的主席跟政党会长久。 哎，民风你嘛是台北观点呢？网络民调七成网友支持张善政呢，他真的是一个好牌吗？可以镇住高竹苗吗？ 我没有台北观点哦，我觉得张善政是大好大坏。我觉得朱立伦的想法我可以想象，就是我不要地方派系了，因为你从中二选区你就知道空战，而且从台湾的历史，民进党会赢都是空战啊。那你说为什么那么多议长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就是一个议员党啊，只会选赢议员啊，然后呢，这个议员以上的通通选不上嘛。那就是因为他们只会服务啊，或什么做一些基层，可是重要论述跟那个打选战的那个高层次的东西，他们不会嘛。所以说你在国会中央，包括中央政权，你从国民党从流到民进党，他这个选举的历史，台湾历史就是这样。 所以他提再上阵，他有一定的理由嘛，他就要拿中央那些好看的人去对方那些地方上面比较难看的人嘛，觉得哎、欸，你们都好像被这个就是台是台北观点，但是张善任这个人就是一个好牌，就他很好的时候就会很好，因为他的形象，还有我同意这个蔡正元部分的观点呐、啊，他就但是。说实在，他做行政院长是因为那个毛治国不要做，他勉强就去做那三个月。那那三个月做得好，是因为他只做三个月，所以大家觉得看。 而且那时候民进党赢了。 对，不然、 因为民进党选赢了。 对，每个人做一个月、两个月都就会觉得不错啦。那你做三个月，当然觉得不错。如果你做一年， 民进党根本没修理他。 对，而且你那时候是刚好是这个台南赈灾，你跟赖清德配合得很好。你基本上也是沾了赖清德的光啊。因为那时候赖清德的形象也蛮好，所以你们两个合作很好的时候就互相拉台。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做别的事情有什么特别政绩吗？也没有。但是他的确是 也没说错。 对啊， 仔细想想，从政没什么政绩。 对他，那他的确是一个形象牌，但是他要怎么做？他接下来要不要说他一个月跑遍桃园各地方，两个月跑两次，三个月跑三次？这样跑基层才能够补他的这个桃园基层的落后嘛，才能够补他的形象。那如果他愿意这个弯下腰来跑基层的时候，那你反过来那个邱毅胜他们就要跟着他了，没有错。但是你就看整个国民党第一个打空战能力，从中二就看出来国民党打空战是不行的啦。然后张善政这种 中二到底朱立伦有没有帮到忙啊？ 没有。 他没帮忙， 没有了， 全部丢给严家做。 没有啊，没有。 对嘛？然后所以严家才会，所以严宽恒才趁机报仇啊！朱立伦就是在卡罗啊，就是要卡罗。然后所以说，你张善政，你要么你就会跑选得很好，要么你就是选得很差。所以完全看你张善政到底对于基层这些你要怎么拉近，你可以弯得下腰来去拉基层。 那你觉得民进党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吗？ 当然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这个人未知数太高了，他也没有很高的声望。 我补充一件事就好，他这一次不要走地方拍戏的路线。我刚刚讲，其实像桃竹苗，国民党的桃竹苗都一样，地方拍戏都已经整合好，大家意味都整合好一个候选人。可是那个在那种形象呢，不要说不好，可是他没有开拓性。所以朱立伦赌一个，我刚刚完全同意明凤姐讲的大好跟大坏。什么叫大好？大好就是我提一个形象牌，那好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地方拍戏最后含泪也都是支持啦。因为国民党是一个资源分配的政 党，自己也要跑基层啊。 对，我当然知道。我说所谓的资源就是说选上了大家可以分，但如果你们今天地方派系不配合，然后大家说又选不到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最后他就是赌说， 其实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不见得每一次都含泪， 他只能赌这件事。那大坏就是说，如果地方派系不配合的话，那反正对朱立伦来讲， 你看过去的历史，地方派系会不会是通常是找自己的活路？ 我觉得不太合理的是，地方派系为什么一定要含泪投党中央的人选？ 那是国民党员才会含泪、啊， 我们党内的 可是我自己，我为什么是地方派系？就是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我就要照顾我的乡亲，早一点叫士绅呐，现在叫派系，因为一群人嘛。我只要能够活下去，现在民主时代雨露均沾，谁执政我们都可以，不管是议员或议长身份去获得我们应该要的政治利益。我为什么一定要含泪支持国民党？尤其在台中，就也可以举例，每一届市长在选的时候都在讲派系整合，派系整合，那为什么他们不含泪？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如果他把地方派系这个真正有票有人有权有资源放手，国民党就崩了。那这样子的弱势主席强势动作在挑战地方派系，尤其是他是出身地方派系的桃园，然后再回头打这个，我坦白讲，我没看过这么背骨的主席，我认为这个是对不起，我认为 他对不起派系， 那对不起国民党。 或者说对你来讲啊，我就讲他如果现在就是都放手让地方这些地方整合的话，那到时候他年底可能会输得很难看。 对， 凭良心讲， 所以他今天他说大好大坏嘛，大好的机会高还大坏的机会高？ 大坏， 国民党现在 大坏的机会高。 为什么？因为其实上礼拜 看坏啊，上礼拜张善政的身段不软。 对啊，因为上礼拜就传出说有韩国瑜的金主要韩国瑜去选桃园啊。那韩国瑜当然不愿意嘛。那所以是因为这样就把张善政弄出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说他是韩国瑜在代打而已。你跟我们刚讲过什么形象啦、学历啦，可能也没那么多关系吧。只是因为。韩国瑜不行，因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张善政他的这个 那韩国瑜选桃园是大好还是大坏？ 我觉得至少 大好， 大好，至少 民进党大好了。 对， 没有没有大好，一定大好。 他至少他的大好，让这些韩粉他们的士气会拉起来嘛、嗯，而且他也可以发挥一个母鸡的效果。 如果韩国瑜直接出来挑战桃园市，桃园市机会当然很好，可是他可能会把其他地方全部都败光。嗯，因为韩国瑜出来的时候，那个票就是他的票就是集中在这里，所以用张善政出来换一个形象，就是韩国瑜的分身，但是形象没有韩国瑜那么差。我觉得 你还没有讲大好大坏里面大好的机会高还是大坏机会高？一中 我讲了， 因为他讲了，他讲大坏机会高。 我觉得我很难判断， 还看不出来，还需要时间。 对，还需要时间。 国民党现在是要让子弹飞，是不是？ 不会了，我们极力整合，朝大好的方向走。嗯当然是这样子啊， 要怎么整合？ 因为毕竟你跟地方的协调沟通整合，你还是要做啊。嗯，你之前程序的问题你没有做好嘛，然后你现在贸然推这个人选是不错的嘛，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让地方大家来？刚刚一中也有提到讲说四年前新竹的部分嘛，新竹的部分那个时候这一个媒体的一个民调也是林维洲委员他比较高啊，嗯，杨王科县长他比较低啊，但是地方的支持。的一群是支持希望杨文科他跟竹科的一个关系，他能够在那个时候三强鼎立，他徐新颖委员那时候 选， 他也能够出现嘛。但是那个时候有地方的支持， 但是那个顺序有点不一样。 对， 当时吴敦义是先抢好地方，然后地方认同， 对 认同那个杨文科。 我就讲，你地方上面地方那个时候大多数是支持杨文科的。 朱立伦做事，那也叫 那时候 公话 逃 多少， 逃多少 鬼 逃，我们家讲。看起来好像是快刀斩乱麻，但是因为你这个沟通程序没有做好， 他怎么会这样？ 立了，呵呵，比他个傻。 你马起金这样跨， 你都把这个 就是这样子啊， 应该被马倒死了。 我今天讲坦白，确实是如此啊。但是或许党中央，你主席包括了选策会的这一些成员，他们或许会觉得讲说，哎、欸，先提名，然后到时候再来整合地方。哎、嗯欸，他也是，如果说真的是整合好了，哎、欸。那真的就是往大好的方向走了。 好，广告中我们要往俄乌之战的最新战况一起来了解，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啊！从这个陆续这几个礼拜以来，一般人都是看不好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状况哈。现在一个最新消息说，俄罗斯的调查记者呢，他写的这篇文章，他说国安高层认定战争失败了，普丁恐怕会遭遇政变。当然，这个普丁可能遭遇政变的消息也传蛮久的哈。而俄军在乌克兰深陷泥淖也是事实。偷东西呢，什么都偷，现在连粮食都偷，是补给出现问题了吗？战场都已经说到了乌南跟乌东了，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 VCR。 好几艘载有粮食的卡车一路从乌克兰境内准备开往克里米亚，这些画面全被 CNN 拍下来，因为这些全是被俄军偷走的珍贵粮食。 Who, according to Ukraine's defense ministry, has also pilfered an estimated 400,000 tons of grain.From Ukrainian farmers in Russian-occupied territory. 自开战后，原本有着欧洲粮仓支撑的乌克兰就被俄军阻挡海港运作，甚至偷走粮食。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照，就能发现一艘盗运粮食的俄国货船原本停靠在克里米亚，接着一路航行到埃及，再到黎巴嫩，但都被拒于门外。俄国行径不仅影响各国经济，如今还将掀起全球粮食危机。 This is not just a strike at Ukraine. Without our agrarian export, dozens of countries.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have found themselves on the brink of food deficit.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怒批俄国行为根本是食物恐怖主义，因为光是今年小麦价格就涨了六成，加上俄军阻挡，让粮食无法送出去。中东和非洲品种国家更率先受到冲击。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hat we allow these ports to open because this is not just about Ukraine. This is about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on the brink of starvation as we.Speak. So I ask President Putin, if you have any heart at all, please open these ports.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署长就喊话普丁赶紧让港口恢复运作。毕竟从初步统计，航运塞港和高涨的能源成本已经让全球粮食价格和供应更加紧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宣布将再提供$2.15亿的紧急粮食援助计划，也呼吁各国一同应对，才能度过粮食危机。 好，我们看到这泽伦斯基的手法，不断的把世界拉到了乌克兰的这一边，孤立了普丁。这次呢，这个 普丁他的战争让全世界都饿肚子，相信会让很多在生活困难当中的人民有感哈。那么是不是真的普丁对内面临政变，而对外他是要对这么多的人命来负责呢？乌克兰这个公布了最新的战果，俄军阵亡人数逼近了3万大关，引诱 这边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他的一个部队损失这么一个惨重？那特别我们要去看哦，他死了快三万人里面，很多一部分是军官阵亡的一些资料里面的话，我也发现到一点，他有15%都是来自于什么呢？空降部队。所以这个刚刚我们有讲到这空降部队，可是空降部队阵亡的几率很高啊。这个空降部队为什么阵亡的几率高？理论上来说，这一次的战场很多都是在地面上啊。你真正有空降部队只有在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俄罗斯想要去抢占基辅旁边的这个机场，可是最后发现你虽然空降成功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固定住那个保住这个机场，马上就被乌克兰军给抢回来了。所以这也是这一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拖到现在已经要接近快3个月4个月这样一路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俄罗斯的空降部队没有去抢下那个机场。那俄罗斯的空降部队我们现在在这个 VCR 上面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训练啊，或者是它的一个整体啦、啊、等等，它应该是一个高机动的，但是为什么今天它的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拳头部队，应该是最精锐中的精锐 best of best， 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打成这样子？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俄罗斯的一个空降部队，它跟我们美军或是我们这一个国军或是跟解放军都不一样。国军的伞兵是在陆军体系陆航陆特，可是呢这个以前的话解放军的话它是隶属在空军底下，所以他是比较偏向在跟这个空军比较多的行动，但是俄罗斯把他的空降兵军 VDV 是把它独立出来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空降部队他是要去进行独立作战，他跟陆海空这些位阶是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凸显出来是说，如果我今天把你放到前线去的话，你没有完整的一个指挥体系，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联合作战的指挥的话，你这些部队很容易都会命丧在战场上面。 嗯，以你的专业来看，你也认定俄罗斯是战争失败了吗？ 我自己在看的话，现在俄罗斯的一个往前进的一个战争绝对是一个失败，因为他没有去达到他的一个战略目标。他虽然是说从一开始这个第一阶段好像结束了，第二阶段说他是要这个乌东这个地方，但是今天乌东这一块卡尔可夫没有打下来，甚至是卢甘斯特跟一些城市他可能拿下了几个城市，但是这几个城市相对来说他也是被乌军进行一个包围，或者是他的补给线还是被乌军给切断，所以即使他在占领了城市也有可能被孤立。现在唯一可以说是最近来讲的话，如果我今天我是这个普丁这个参谋这边身边的人的话，我可能第一个会大肆宣扬的就是好亚速钢铁厂，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马利坡这一带可以把它这一个做了一个算是比较有成绩拿出来的一个状况。可是今天我们来看，除了这个乌南这一带，乌东跟乌南这一个东南部这一带的话，它还有什么可以去做它的宣传呢？所以我会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随着天气逐渐变热，因为过去我们来看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场上面的话，通常冬季跟春季双方攻势都是因为天气的气候影响无法去展开。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当天气变热，冬天失去的一些战场会不会夏天要重新开始第二波的攻击。那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现在乌军他拿到了蛮多的一些新的武器，特别是一些火炮跟更多的一些装甲的一个部队，那这一些可不可以让乌军去进行反攻？那对俄军来讲的话，他现在要攻击的目标除了在这边的一个乌东之外，就是在乌南，他会不会在乌南这一带，因为他可以去从克里米亚这边同时往上打，结合克里米亚这边往这一个北方的一个部队，他在南部这一块的进展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所以其实现在就会变成是谁要去发动新的战争，谁就可以去主导战场的一个主动权。 以你的观察，俄军真的精锐进出了吗？ 俄军我会认为他现在其实在这个重整期，他前面的话精锐是他想要精锐进出，但是他在投入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一开始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同时从北边打基辅，东部去打卡尔可夫，南部往上推，理论上同时进展应该是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俄军就败在一开始他不承认这是战争，他叫做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特殊军事行动，所以他在进展的时候会变成他不是全部跟你说说哈，不是跟你 all in。 所以当初有一些中国观点，就说他没有精锐进出嘛。 对，有些这样说他没有精锐进出。 那他现在精锐进出了没？ 他的精锐是一点一点的，不是进出，是一点一点的被消耗在战场上面。嗯，所以导致说他精锐有没有出呢？我觉得有出，但是没有进出。嗯，那他现在就经过了前面这两个阶段的战争之后，他现在开始要把这些部队往后拉，重新去做一个编整。那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唯一比较有利的就是现在的战场是比较靠近俄罗斯哦。嗯，比起之前在基辅，他现在是比较拉到乌东这一带。那在乌东这一带的话，相对来说他的补给是对俄军比较有利。可是今天美国也知道啊，嗯，北约也知道，乌克兰也知道啊。 那你觉得中国到底有没有偷偷帮他？ 中国这一块有没有帮他的话，我自己在认为，在实际的武器上面的话，帮助效益绝对是不大的。嗯，因为他的一个系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融合。 好，好，那俄罗斯在消耗中，他的精锐一点一点出，也一点一点的被歼灭的时候，其实国力整个都是在损耗的。乌克兰他有整个西方联盟的帮助，你看这个大炮、导弹都来了。好，这个俄军进攻乌东斯洛维扬斯克，乌总的这个总参谋部，乌克兰总参谋部已经被打回原地了，一中。 所以你知道最近的状况就是啊，连俄罗斯自己人那些名人都出来讲，就开始预示这个就是之前就是一个退役的俄罗斯的退役上校，在他们的国营电视台的争论节目哦，他就其实就已经提到，就是说整个他们俄罗斯的这个战事啊越来越糟糕，然后全世界都孤立我们。那这个东西引起很大的大家会讨论，就是说诶，他等于是在公开唱衰普丁哦。他在国营电视台，如果平常讲，如果他讲的不好的话，其实就把他剪掉，可是他故意把他放出来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把这个消息给俄罗斯民众知道，让他们知道前线战事打得很辛苦，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要给普丁一个下台阶。嗯，那除了这个退役上校以外啊，最近在 Telegram 有那个军事的那个、俄罗斯的军事记者也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上礼拜那个俄罗斯不是渡河吗？但渡河以后就斗滴滴答答，他就说这个东西前线指挥官真的该死，就是骂。嗯，那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上礼拜他在乌东北顿内斯克河的时候，他们要渡河嘛。那其实这个渡河这件事情呢，他其实渡了两次，他在5月8号就渡了一次，当时被乌军伏击，然后就没有成功。就在5月12号他们还不死心，俄罗斯的军队又再一次搭浮桥要过去，那这一次就很惨，这一次真的就是遇到大规模的那个所谓的大型的制击，就据说损失两个营的兵力还有相关的这些辎重。那其实那个记者，军事记者，他在他的那个Telegram 上面就骂哦，他就说你把一群军车全部都挤在河边的一个小区域，就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你知道你要渡河吗？渡河总是要有一些那种所谓的预先的设备。我们这种当过小兵的都知道，你今天大规模的军队要渡河，不是只有卡车就直接上去，你一定是先派所谓的斥候部队，先派侦察部队，先越河到了河的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如果都没有状况，建立了滩头堡、侦察堡以后，你才能搭桥，然后让这些坦克辎重全部都过去。结果这些乌克兰、俄罗斯的军队就直接就过去，所以有人就在讨论，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没有经验，因为有经验的可能都死光了。那现在送上来这些军人可能是一些没经验的菜鸟。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知道，明明知道前方明知山有虎，偏向险山前，因为没办法，因为整个指挥体系已经乱掉，所以当上面的指挥要你往前走的时候，这些阿兵哥、这些军官就只好硬着头皮，明明知道可能被歼灭，所以整个那个俄罗斯的战事打到这样的时候，所以难怪最近这些讯息慢慢出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这样帮普丁找一个下台。他们可能知道，明明知道前方明知山有虎，偏向险山前，因为没办法，因为整个指挥体系已经乱掉，所以当上面的指挥要你往前走的时候，这些阿兵哥、这些军官就只好硬着头皮，明明知道可能被歼灭，所以整个那个俄罗斯的战事打到这样的时候，所以难怪最近这些讯息慢慢出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这样帮普丁找一个下台阶。 好，其实刚刚新闻当中有提到，现在整个这个黑海都被封锁，所以很多粮食是出不来的，那使得很多的贫穷国家是面临到更大的挑战。路透社说，美国延年要提供乌军更先进的反舰飞弹来突破海军的这个黑海舰队的封锁，可能性高不高呢？应用，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相当高，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在这个黑海的制海权，很多人会说这场战争应该是陆上的战争，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关键还是在这个黑海制海权。因为呢，现在的美国他会去提供的飞弹不外乎现在是两种，一种就是传统的鱼叉飞弹，可是鱼叉飞弹毕竟它是有一点年纪的，目前真正来看，大家外面都在关注，他美国会不会援助这一种新型的飞弹？ 这一个的话叫做这一个海军打击型，它这翻译名字很奇怪，叫做海军打击型飞弹。海军打击型飞弹它其实不是美国发明的，它是挪威。所以挪威语的话，它基本上它叫做新的一个反舰飞弹，它是一种新的第五代飞弹。我们仔细去看它的一个外形哦，它的外形比起过去传统我们讲的这鱼叉飞弹，它的是一个比较逆中型的。虽然它不是超音速飞弹，可是它的外形设计就是针对了今天它可以去避开电子雷达波的一个搜寻，所以它的外形是希望用一个逆中的方式来做一个发射的时候去避开这些雷达的一个搜索，去攻击这些船。那一定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去问说，好，那今天给了这一种新的飞弹啊，或者什么等等啊，它跟这个黑海的战事或者对未来有什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去看到乌克兰军他为什么要去集成，不管是什么这一个莫斯科号啦，那个上将号啦，或等等的很多这些船，主要是希望让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可以往外走，让他的这些舰船没有办法再靠近岸边去撑起他的防空伞。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乌东这一带的话对俄罗斯比较近，俄罗斯用他的一个S300 S400 的地对空飞弹就可以去做一个防空的一个效果。可是今天在乌南这一带呢，乌南这一带的话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些防空飞弹运过去，他只能用海上以海来制空，但是这些船被打沉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到是这些船被打沉，那今天虽然土耳其把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做一个封锁，但是未来如果土耳其的态度一转的话，俄罗斯最怕的就是会不会有第二次的人船登陆，美国跟北约会不会去帮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去登陆克里米亚半岛，跟把克里米亚半岛当作是另外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俄罗斯在最近它虽然水面舰好像沉了蛮多了嘛，但是它最近把黑海舰队把潜舰又全部开出来，说潜舰已经离港了，它的目标就是希望说透过潜舰来控制这个制海权。在这个地方去登陆克里米亚半岛，跟把克里米亚半岛当作是另外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俄罗斯在最近它虽然水面舰好像沉了蛮多了嘛，但是它最近把黑海舰队把潜舰又全部开出来，说潜舰已经离港了，它的目标就是希望说透过潜舰来控制这个制海权。你的乌克兰虽然可以有这些岸上的飞弹来攻击我的船队，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去让这些海港进行一个运作。所以其实今天俄罗斯也看到了，下一步美国如果利用这个海上军舰可能没有办法去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如果我的一个补给的舰队从这边进去，在敖德萨这个地方对乌克兰进行补给，会不会比我从遥远的西欧乌西这个地方从陆路把东西把武器运过来还来的方便？以及对乌克兰来说，如果这条航线它可以去恢复的话，也代表刚才我们又提到的粮食以及很多的一些东西它可以进行出口贸易，这一块的航线也是我们讲的海上交通线，它的一个重要性的存在俄罗斯也知道，所以俄罗斯也会希望它可以透过潜舰来把它切断。 好，这难怪泽伦斯基说的嘛，不要让这个全世界也跟着陷入到粮食的危机之中。再来看看亚速钢铁厂，今天又有771名乌克兰的士兵投降了，这个地方真的地下六层，目前呢这个投降的士兵高达了1730个人了，所以这真的是这个地底的结构。